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8集。平稳了呼吸后回过去，方关城接得很快，隐约听得到背景有人声吵闹。 阿姨，刚刚怎么一直不接我语音啊？到吃饭时间了，你是不是还没吃？ 听着那熟悉的声音，阿音莫名觉得伤感，突如其来又抑制不住，化作委屈的道一句：我想你了。方关城轻笑了声： 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吃饭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做就叫外卖，我来给你叫好不好？ 我昨晚没睡好，下午看着电视就睡着了才睡醒。 你真是小猪。 你在干嘛呀关城？有点吵。 哦，朋友做东在吃饭呢，我已经吃了几口了，自然就担心阿姨有没有吃好，等下给你叫鳗鱼饭吧，我记得上次你还说喜欢。哎，我看看那家外卖有没有开门，他们家。 阿姨听着他挂心着念，只觉得今天见过的人每一个都爱着他。阎王和崔珏唠叨，孟婆也鲜有的多话，而他最爱的人仍在岁岁关怀，他何其幸运啊。关城，我真的有好好练字，也没有忘记吃饭。一千多年来，除却韩听竹死后的那几十年，阿音真的有遵照那句勤勉习字，勿忘进食。可惜的是，玄一的小师傅再也看不到了。对面显然愣住，回过神来说： 阿音乖姐，我很快就回去了，不要让我担心。 语音挂断后，阿音立在客厅里，回看他早先发过的航班信息，后天下午返程。与此同时，被他丢在北京的账月发来了消息： 我们做个交易吧，阿音。 阿音答应了账月所谓的交易，亦或只是一种可能的选择，毕竟还有 50% 的概率达不成这个交易，而若是真走到那一步，他绝对不算亏，也可以算作个何乐而不为。方关城不在的第二天，阿音默的不知道干什么，想到最近每日都是跟他在一起，他虽算不上性格外向，喜交朋友，但会消遣，不愿意出门时便选部电影投在电视上，两人打闹着看完也没个正经，或是一起看本小说。方关城明明看过，不厌其烦地给阿音讲，大多选在阴天出门，阿音喜欢吃冰，可每每都要好一顿磨方关城才允许，却只能叫一碗，实在是小气。最爱的是一起在太阳不那么明显的日子里去东港，开车尚且要一段时间，可夏日的海风清凉，这种天气下只有三三两两的人，他不顾别人异样眼神，非要被他揽在怀里走，还要死死抱着他的腰。这时方关城就会说： 我30多岁了，跟你在一起之后像个年轻毛躁的男孩。 阿音娇笑着挖苦他：方老师，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此时光洁的手臂探出被窝，拿过手机看了下时间，21:27，而微信聊天停留在他那天晚上7点多发的一条：我这边刚结束。阿音问他回到酒店没有，至今尚未回复。屏幕前的人很是少女心性的撅了撅嘴，放回手机，拉下眼罩准备入睡。做鬼除了怕光，实在是好入睡。卧室里漆黑一片，几分钟过去，他呼吸声就已经渐趋睡眠频率。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口传来细小的开锁提示音。阿音觉得好像在梦中，迷迷糊糊之际，身边有人躺下，还带着些外面的热气，哪里像空调房里吹的肌肤都有些凉意。可气息熟悉，自从家里的檀香气淡了下去，他总能够敏锐地嗅到专属于方关城的气息。虽然他直白地举着家里的洗衣液说就是这个味道，实在是不可爱。可能是太想念他了， 阿音听到身边的人附在耳边开口， 阿音，我回来了。 阿音笑了，但是没做回应，以为是半梦半醒时的错觉而已，直到熟悉的细密的吻落在鬓边，又到了耳畔，戴着眼罩觉得全部的感官都在放大，他却不睁眼，而是闭得更紧，试探着问道，关城。那吻短暂的离开，他听到床头柜的抽屉被拉开，抽屉里放着的是什么他自然清楚，正想推开眼罩之际，人又压了上来，还把他双手别在身后，低低地说， 阿音再再看，是在梦中还是现实？ 他听得到身后的人在解领带，你又回来就做这码子事啊？ 阿音不想吗？ 不想也不行，他想他了，30多年从来没有过这般紧张，实在是奇怪，说也说不通，倒不如直接做。平静过后，任房间里的异样气息飘荡，阿音忍不住问道，不是说明天回来吗？怎么骗我？方官城抓住伸过来的手带到嘴边亲了下， 没有骗你，结束之后我那个学长又叫我去应酬，他们那些人上了酒桌实在是，我其实好累，但还是改签了机票。 耳边的话语声很是安稳，床褥间接触到的亦是柔软，阿音挂着浅笑问道，好累还一进门就做这种事？ 好累是好累，我又好想你。 凑上前去，青涩又虔诚地在他双唇上附上一吻，阿音钻进了他怀里，浅黄色的灯光照耀，方官城平躺着看不清他细微表情，只能安抚地顺着他背， 阿姨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。 嗯。方官城却没再回应，一片寂静之中，他只听得到头枕着的胸口传来频率有些快的心跳。长夜漫漫，总有人风尘仆仆为你而来。次日清早，他起得晚，被阿音动身弄醒，搂着他不愿撒手，阿音嘲笑着说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粘人？ 我离不开你了，阿音。 那就不离开啊，你昨天累着了，我去给你做早饭好不好？方官城不太情愿地松开手，声音沙哑着说了句， 热两杯牛奶吧，我昨天带了些糕点。 他扯了床边搭着的睡袍穿上，一边系带子一边往外面走，随意问了句，是不是什么上海的网红店啊？被网络所赐，以及方官城没事儿总变着法的想带他探各种美食店，阿音也知道网红一词，没听到回答，脚步轻松地进了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应是他昨夜回来随手放进去，连着袋子一起，阿音拿了出来，待看清袋子上的标签，愣在原地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